弟兄姊妹平安，听得清楚嗬 ？OK， 咁咧，我今日咧系非常之嘅开心，同埋好高兴，系能够有机会咧，好多谢教会系俾我有机会嚟到分享，咁亦都好多谢牧师啦嗰个介绍啊，真系多谢教会喺过去两年嗰个嘅代祷同埋支持，咁我相信喺过去一年咧。大家有收到我的短片在星期日里面播放，我很简单的时候就讲一些代祷事项给大家知道，直至到在去年的11月，我突然发现有那个子宫癌，在当中所以今年我要提早一年就是回来这个述职，很多谢弟兄姊妹那个你们的代祷，因为当医生发觉那个癌症的时候，咁我咧就帮上帝讲话啊，我可能咧唔可以再出工场啊。咁但系咧就感谢主咧，一发觉嘅时候咧，佢话嗰个癌系一个第一期啊，亦都冇扩散。咁我喺两个月之前咧，喺加拿大，我喺翻咗嚟加拿大之后咧，就有呢个 blood test 啦，验血啦，同埋嗰个照嗰个ultrasound。咁咧就好证实咧，嗰个癌细胞咧系完全嘅系切除，同埋咧系冇扩散。所以咧，我今日能够站在大家当中嚟到去分享神嘅话语，完全咧系神嘅恩典，完全系神嘅恩典，好嘛？咁我哋咧好多谢大家，我哋一齐咧有一段时间嚟到思想神嘅话语。我哋有一个简短嘅祈祷。亲爱主，我哋嚟到你面前，我哋要称颂你，我哋要赞美你，因为你系一位满有慈爱、满有恩典嘅上帝。虽然我哋人有好多嘅限制，我哋有好多嘅软弱，我哋生存喺嘅世上面，我哋都经历有好多唔同嘅有苦难。但系主啊，我哋知道多谢你，因为我哋系属于你嘅人，我哋能够喺苦难、喺患难当中。你是跟我们同在，你拯救我们，你得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我们将我们众弟兄姊妹交在神你的手中，让我们的心是来到开放，是聆听上帝你对我们的说话，求你激励我们的心，是来到继续的，是来到在我们每日的生活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是来到去见证同埋去传扬上帝你自己的大爱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祈祷谢恩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咁咧，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啦，你觉唔觉得列志文门乐会平安堂是一间蒙福的教会呢？是啊，我想同大家咧嚟到去分享一间嘅睇先吓。之前个 PowerPoint 冇咗，哦 ，sorry， 揿错咗系咪啊 ？OK， OK， 咁咧，我想同大家分享咧一间嘅西人教会喺高桂林。一间嘅可能弟兄姊妹都有去过，如果系上 Bible Study 啊咁样，咁呢间教会咧就叫做 Blue Mountain Baptist Church， 啊系浸信会。咁呢间嘅教会咧，佢领受咗神咧俾佢哋一个嘅意象，就系要透过教会系嚟到去祝福万民。咁呢间教会咧就喺1979年吓。神咧喺嗰时候咧就将好多越南嘅船民咧系嚟到带到嚟加拿大。咁教会喺当年咧就担保一个嘅家庭嚟到加拿大。咁呢个家庭咧有三个成员，一个妈妈，两个女儿。咁咧呢班嘅弟兄姊妹咧，佢哋好爱上帝，佢帮助呢啲嘅船民啊，呢个家庭咧系嚟到融入加拿大嘅社会，教佢哋英文啦。认识加拿大的文化，最重要的就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他们认识。他们三个成员，一个只不过是来到认识主。 做妈妈嘅啊，原本咧系一个咧系好迷信佛教嘅人，亦都系好抗拒基督教嘅人，最终系嚟到去接受咗主。咁佢个细女咧，唔单止信咗主之后咧，而且咧系蒙神嗰个呼召咧，就去到柬埔寨做宣教士。今日佢就企喺度同大家嚟到去分享。差唔多40年前，上帝透过教会系嚟到祝福万民。今日我系一个活生生嘅见证，系嚟到见证上帝嘅恩典。一个佛教嘅家庭系能够透过一个西人嘅教会，系嚟到去担保我哋，以致我哋能够认识上帝。神嘅恩典让我继续。不单止领受了祝福，而且是祝福其他人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看诗篇67篇，不记得 show 给大家看。这一船就是我们走难的时候去到香港的 show 给大家看看。但是是的，这个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。今天我们一起看诗篇67篇第一、第二节，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出，好不好？在诗篇67篇是来到讲给我听，为什么神是要赐福给我们，为什么神要赐福给教会。我们思想神赐福给我们在地上是有什么目的呢？在诗篇67篇是一篇的祈祷，同埋是一篇的颂赞的诗篇，是以色列人在崇拜的时候呢，是来到一篇的祈祷文。在诗人在第一、第二节讲出话，神啊，你怜悯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用怜光照我们。用怜光照的意思呢，就是神是神的看顾，神的保护，透过我们让世界得知神的道路。所以在这里诗人向神祈求祝福之前呢，他首先做了一件事，他说，神啊，你怜悯我们。怜悯呢很重要，神怜悯我们，以致我们人的心灵，我们能够去醒觉，明白神不单单是赐给人有物质的丰富，更重要呢，我们是明白神的心意的。弟兄姊妹，神祝福以色列民，神要透过他们是使万国万民得福。神赐福万国的来源是在哪里来呢？我们一起请大家读出《创世纪》第12章是第1至3节。在第创世纪第12章第1至3节讲给我们知，神透过和亚伯拉罕的立约，以致到地上今天你和我都是因亚伯拉罕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得着神的救恩。所以在诗篇第67篇呢，第一、第二节所讲的这个的祝福万国的那个应许，是转成为一个的祈祷。所以诗人就说，神怜悯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看顾我们，保护我们，以致我们是能够使世界得知神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。所以神和亚伯拉罕的立约呢，是祝福万国的基础，这是一个基础，是非常重要的。 所以呢弟兄姊妹，神将救恩赐给我们，我们属神的子民，我们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呢祝福万国呢，不是呢我们一定是要离开加拿大，是去到不同民族的中间。不过当然，如果神是呼召你的，正如神呼召我咁，要去外地，是来到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做宣教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去信服，去信服神的带领。其实呢加拿大是一个很多元文化 的国家，也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地方。神呢，我相信大家，我离开加拿大呢差不多有都很多年，每四年回来一次。但是每一次我回来呢，真的很体会到呢神呢将不同的国籍呢是带到给我们温哥华。我住在 Burnaby 的。咁呢 Burnaby, 我相信 Richmond 仲更加紧要啦，即係华人好多。咁我喺 Burnaby 呢，原来呢无论我去散步啊，去做运动啊，一出门口出 lift 呢，哇，全部啲人讲啲话呢唔係英文，唔知乜嘢话。哇，即係各族都唔同嘅。所以上帝呢将唔同嘅国族嘅人呢带到嚟俾我哋。我哋睇一睇一间嘅喺 Burnaby 一间教会咧，神咧系点样去祝福佢哋？神点样咧系嚟到透过呢间教会咧系祝福其他人？咁咧，大家有听过咧国际学生嘅事工吓？咁咧，佢哋其中咧喺温哥华，相信其他嗰个地方都有嘅吓，特别喺温哥华咧，有好多嘅唔同嘅国籍嘅学生咧系嚟到加拿大读书。咁咧就有教会咧，系嚟到点样去祝福呢啲嘅人咧？佢哋喺教会咧，系嚟到开放佢哋教会啦，透过一啲节日啦，譬如农历新年啊、圣诞节啦，咁咧开放佢哋教会，让呢啲嘅国际嘅学生咧，系嚟到透过呢啲嘅聚会咧，系嚟到认识主，系嚟到去喺当中咧嚟认识耶稣基督。咁所以你睇到咧，佢哋唔单止系喺当中咧，系有一啲嘅聚会啦，系俾呢啲嘅学生啦。咁佢哋咧亦都喺当中咧，有得啲嘅教会咧喺当中咧系我最近去温哥华一间教会。咁咧好俾我得到激励咧，就我参加佢一个主日学嗰个嘅聚会。咁咧全部嘅主日学80%咧，完全咧系嚟自系国际学生嘅。不同的大学啊 ,college 啊咁样。咁喺当中呢，呢啲嘅学生呢就係透过 Focus Club 呢个嘅喺学校大学里面一个团契呢，让佢哋认识咗耶稣基督，跟住呢佢哋返教会。咁返教会呢就开始呢教会为佢哋预备一个呢叫做Alpha 呢个嘅聚会呢、这个嘅课程。咁喺当中呢好多嘅学生呢，唔同国籍，日本、韩国、印度、非洲，唔同嘅人喺一间嘅华人嘅教会里头。在当中是来到分享，就透过教会他们是能够认识主，透过 Alpha 这个 program 带领他们认识究竟耶稣基督是哪一个。不单止是这样，更加激励呢就是说在当中有好几个分享呢，信完耶稣之后继续去带领 Focus Club， 继续是来到去参与，是来到投身，是来到去服侍。无论是做煮饭，大家知道做 Focus Club 他们有一餐饭给他们吃，跟着一起有分享讨论。这样当然教会不同的需要，用不同的方法去 reach out 不同的人。不过就是说在教会里头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你的参与你可以祝福其他人，就好像在温哥华，在 Burnaby 其他的教会，他们是透过神给他们那个的恩典，是来到服侍这些的国际学生的人。 在 Richmond 需要是什么呢？可能大家比我清楚，是吧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样来到去可以祝福万民呢？这个是上帝的心意，上帝透过我们是来到去，藉着我们是能够去让更多人有认识主。可能你会问，神跟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，究竟同我有咩关系啊？究竟同我有咩关系？我哋请大家一起读加拉太书3:28-29。 嗱，大兄姊妹，你睇咗只经文嘅时候咧，你可以咧问一下自己咧，神对阿伯拉罕讲，地上都要因你得福，同你有冇关系呢？当然有啦，因为咧呢段经文话俾我哋知，我哋既然系认识上帝，我哋系属于基督，我哋就系阿伯拉罕嘅后裔。我哋既然系阿伯拉罕嘅后裔咧，我哋就领受同一个使命，领受同一个使命，就系透过我哋嘅生命，使地上万国都要因我哋得福。弟兄姊妹，你今日有冇领受呢个使别人成为祝福呢个嘅使命咧？克森 Taylor， 大家都认识，可能认识戴德生弟兄，一位英国爱主嘅基督徒，佢就系前中国啊内地会嘅创办人，喺150多年前啊。他将福音来到带到中国，大家你看这幅相虽然很旧，他们全部是一班的西人，穿着那些是中国很多年前的衣服，头有辫，在当中为着要将福音去带到给中国。他开始的时候只有20多位宣教士，但是今天内地会咧，佢哋改称嘅名为海外基督使团啊 ，OMF 呢个亦都系我系参与个机构。喺当中，我哋今日有1300多位嘅宣教士喺东亚洲嘅国家，系嚟到分享耶稣基督嘅福音。透过不同嘅渠道，无论系教会嘅工作啦、教育啦、扶贫啦，唔同嘅工作咧，系同埋各人嘅专业咧，喺当中咧嚟到去服侍当地嘅人。是为的是要使万国万民是来到去做主的门徒，实践成为别人成为祝福这个的使命。跟着我们看看，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祝福万国呢？我们请大家一起看读第三第五节。我想问一下大家咧吓，点解咧我哋要祝福万国咧？嗱，有边几个字咧系重复嘅出现嘅？称赞、称赞、快乐、欢呼、称赞。弟兄姊妹，原来咧上帝嘅心意啊，我哋一位慈爱嘅天父系好愿意喺当中更多人嚟到认识你、认识主。神系透过我哋今日得着福音、得着神嗰个救恩。以致咧，透过我哋能够认识主，以致我哋嘅生命咧可以去称颂上帝、歌颂上帝。而咧，神俾我知道弟兄姊妹，祝福万国咧，最终嘅目的咧就系要去荣耀神，就系要使神嘅名系得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今日上帝拣选你同埋拣选我，就系透过我哋嘅生命，透过我哋嘅生命系嚟到。去赞美主，透过我们的赞美，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能够认识上帝。祝福神，祝福他的儿女是为着要荣耀上帝，让人是能够更加体会神是满有恩典、满有慈爱、满有信实、满有公义等等的属性。我们很多时候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，当我们信了耶稣我改变了我冇发脾气啦，我有啲耐性啦，我有更多爱心啦。嗱，呢啲系点样嚟咧？就系上帝呢个系神嘅属性，上帝更加让我哋能够体会到神系满有慈爱嘅上帝。所以我哋透过神祝福佢嘅儿女，让我哋生命有改变，系为着我哋嘅生命系嚟到去荣耀主，系嚟到去高举主，以致人睇到我哋睇到耶稣基督。但好多时候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看神好像一个社工一样。我们看到上帝一位在天上的上帝 是要来服侍我的，是我要求他有求必应的上帝。这个有时候我们的态度，我们有些什么呢是会去求，但有时候我们将我们的焦点放在人的需要里面，我们看神呢不过是一个的工具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就John Stott弟兄呢，斯托德牧师呢，他呢讲了一句的说话，究竟什么叫做荣耀上帝呢？我请大家读出好吗？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荣耀主好像好不是那么容易去明白，但是呢 John Stott 牧师讲了一句说话，就说我们今天原来是透过我们的语言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关心，别人是来到去看到上帝自己是满有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行为带出来，我们今天所讲的说话，我们所表达的，是不是能够让人能够认识主呢？或者是让人是来到跌倒呢？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在当中呢，我们这位的荣耀的上帝，他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荣耀他，透过我们的语言，我们的赞美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服侍，是能够去带领人认识主。在八年前神就给我去到金边，去到柬埔寨这个地方，刚才牧师有简单的介绍了。咁咧，神咧呼召我去到呢个地方。咁咧，我唔识金边话嘅吓。咁但系咧喺当中，我喺当中唔系我有啲咩好处，我系一个非常之弱嘅人，好多身体好多嘅软弱。不过就系咧，神呼召我去金边服侍一班喺贫民窟嘅人。咁咧，我都帮大家讲，我一生人都未见过一啲人系咁破碎嘅人。大家如果你有睇过柬埔寨一啲嘅纪录片，你知道咧，柬埔寨喺过去几十年咧，系曾经系受赤柬嗰个嘅那个屠杀，所以咧系有好多万几百万人咧系嚟到去被屠杀。咁所以呢啲嘅人系睇到佢嘅家人系被屠杀嘅时候，你知带嚟俾佢哋咧系好多好多嘅创伤。咁所以佢哋嘅生命咧系非常之嘅系复杂，同埋咧系破碎。我好感谢上帝，是俾我能够在当中去服侍一班咁破碎嘅人，一班弱势社群嘅人，一班系边缘嘅人。一阵咧，我会 show 一个短片俾大家睇，系两分钟。呢个就系喺柬埔寨，我哋喺我哋嗰个嘅贫民窟，我哋咧租咗地方，有一间我哋开展咗一间叫生命希望嘅教会，系嚟到喺当中。出席在当中到教会的人呢，大部分呢昔日未信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是来自酗酒啦、吸毒啦、卖淫这些人士，全部都是很年轻的人，因为那些年纪大了，冚唪唥死了，被赤柬杀了。那这个是第二、第三代的人，那在当中他们是一个没有盼望 的生命，因为透过很多的屠杀，很多的不信，以致人在当中对一个国家没什么盼望。所以你看到他饮酒、赌博，你看到这么多的恶行，生命最终是什么？因为他内心，他们的生命是没有盼望，很空虚，以致他们用那些东西，吸毒或者其他东西，是来到去忘记在生命里头的痛苦。感谢上帝，在十年多的时候，神透过不同的宣教士，西方的宣教士，在当中来到去在当中开始当地的工作。福音的光开始在这个金边其中一部分的贫民窟，神的福音光照亮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请大家看一看，在当中来到去认识在当中教会生活一些的点滴。 大家咧睇到嘅呢篇嘅一個好簡短嗰個嘅生活嘅點滴啦。咁喺當地咧，我哋嗰、那個柬埔寨嘅人，佢哋嗰個敬拜咧係坐地下嘅。咁所以咧係喺當中咧係開始嘅時候咧，你會覺得哇，即係都幾攰啊嚇。不過就係咧喺當中佢哋嗰個生活咧，喺當中咧能夠同佢哋一齊係嚟到透過。融入他们的文化，学习他们的语言，学习他们的生活，在当中是真的看到神的恩典是足够，真的神的恩典是很很厉害。但是当中看到第一这个片，大约有三分一的在教会的人，他们差不多都是来自这些的酗酒啊、吸毒啊、赌博啊、卖淫的背景。但是看到他今天当他回到教会的时候，你看到他们的生命就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，神改变他们的生命，他们能够在社会，在那个地区里头，在一个佛教背景那个的环境里头，神透过这班是这么多恶习的人，是这么多罪恶的人，我们人看来，但是透过福音的光照亮他们，以致在当中成为整个社区一个的见证。虽然这班人是不容易，他们的成长还要一条很长的路要陪他们走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因为神是爱他们每一位，神爱他们每一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祝福他的儿女，神祝福你，就是要透过你和我的生命是荣耀上帝。今天在你的生活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工作，如果你是学生或者你是退休人士，你的生活，你的生命在哪一方面是祝福其他人呢？你活着是为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圣经帮我们说，我们活着是荣耀上帝，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得到最大的喜乐。你信吗？ 你体会到吗？认识上帝是最大的喜乐。特别当我今次在很多时候经历很多的患病的时候，真的很体会到，原来你经历上帝的时候，这些的疾病可能要拿你的性命，这些的东西是不能够拿走上帝给你的喜乐。阿门。所以我们的使命呢，就是要透过我们的生命见证和关怀，去带领未认识人的人认识主，以致他们都能够赞美神，以致你和我呢都给到这个别人最大的祝福，还有这个是最重大的重要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若果我们在当中我们看到圣经很多的教导，我们要去向万民来到传福音，哇，这个好像很远很远的东西，跟我距离好像很远，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由开始，由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岗位来做起，做起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将福音带到神世界每一角的时候，我们在当中，我们要学习是来到去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开始来到去实践。神啊，求你给我们体会到上帝的慈爱，上帝的恩惠，以致我们能够去将福音，将福音和别人是来到分享，用我们的生命是来到见证上帝。在最后，诗篇诗人去用一个信心的祈祷，我们一起读出。所以最后的时候，诗人呢，他向神的祈祷，跟着呢，他呢是有一个很有信心的来到去祷告，是来到结束这个的祈祷文。他用信心呢是来到肯定回应呢，神是我们的神。不单止是什么，神是要赐福给我们的，弟兄姊妹。神是要赐福给我们。还有神呢是配受万国敬拜和赞美。神是要赐福给我们，但是上帝不想我们只是将祝福揽在只是我们自己得到。上帝的心意是更加希望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，我们同别人分享。所以最后你的回应，听完一篇的信息，你的回应和行动是什么呢？不要只是一年我们有52个星期过来听到，听完之后回去跟着出了门口又不记得了。我不希望是这样，我想希望弟兄姊妹呢，特别在宣教工作里头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对神的心意不是很认识，但是今天你知道，很清楚知道上帝祝福你们，神的心意是透过你去祝福万民，万民呢上帝已经带到来我们身边，你的行动是什么呢？所以今个礼拜 OK， 今个星期我想大家邀请大家去祝福一个人 OK， 如果你不有自己写下去，想下身边有什么人你需要祝福他，无论是工作啦，或者是在你的工作场所，或者是你是做家庭主妇的，你接触不同的太太的，或者你是老人家的啊，上个礼拜我探一个老人家90几岁，哇，真系咧，佢祝福我，我谂住我去祝福佢，佢祝福我，90几岁，佢话白姑娘，我头晕啊，哎呀，我真系冇用咯，咁样讲喎，佢话唔系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听到之后咧，牧师帮我哋讲，佢话咧，弟兄姊妹，神俾咗你咁多福气，你已经90几岁啊，佢话咧。你得到神咁多福气，你仍然今日可以起得、行得、瞓得、食得、屙得，要满足啦。佢话我要满足啦，所以咧，我唔觉得我冇用，我要去感谢上帝。哇！我真系咧，啊，虽然老人家系讲得好白，但系你真系体会到咧，有多时候当你去祝福人，你去关怀人，神透过对方系嚟到去祝福你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做一样嘢，想下你身边点样去祝福一啲其他嘅人，特别有一啲系唔好可爱嘅人，特别有啲人咧你唔好中意同佢讲嘅人，有啲唔系几好嘅行为习惯嘅人。OK， 祈祷求神咧，首先嚟帮助你，透过你嚟到祝福其他，以致人有机会唔单止认识上帝，更加系赞美上帝。我们一起有一个安静的时间，我请弟兄姊妹给你少少时间，你安静，你跟神来到祈祷，在今个礼拜你怎样去祝福在你身边一个的人，或者一个的家庭。